要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38年3月，滇缅公路通车。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钱买战略物资呢？答案是美国。 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铜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2500万美元，这就是铜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的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是这事儿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一次呢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西、乌沙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1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8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与。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造福一下缅甸，因为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500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啊，必须保护好，不得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 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就孤注一掷。要说呢，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呀，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奇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去，成为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号开打，只用了6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了武器，成为了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是让日本意外，让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居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再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了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他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是什么谈判？根本就不是，这就是刀架在脖子上赤裸裸的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的要求。蒋介石不答应，但是有人答应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以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等职务，是个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呢，还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人家都退出了，他呢，一直留了下来。 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跟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二人一起是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的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通通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呢？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各位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汪精卫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呢，将是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这不就如同羊将生命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吗？多么的愚蠢，这个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呀。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进步，似乎还倒退了不少。汪精卫根本就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的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130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是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持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都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比如王基堂、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比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那是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这真的是出乎世人的意料啊。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立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那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路线的情况下， 委托梅思平、高松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调解。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这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来是要做神鸟精卫，可是呢，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30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到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了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米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也就是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疮具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进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是连连失守，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明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公树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府，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府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呢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这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呢在任期间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第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第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8年全面抗战；第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任何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个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是当汪伪政权成立之后，形势顿时是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啊。好， 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是吧？听得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咱们稍微提一句，在这之前呢，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是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啊？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30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争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胜绩，但是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又听到了一个让他更加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以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33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使他成为了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日本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我们来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的忠魂。5月7日，刘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湘河，主动出击，给日军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7-8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落地，身中7弹，仍呼喊杀敌报国，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3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亿起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中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